保点，成交有11,000多张。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80元跌44.5，美团248.6跌12.4，阿里巴巴161元跌9.9，小米集团23.6跌9毫，比亚迪股份262.4跌咗7.2，网易133.9跌咗16.6，快手92.4跌6.85，中国神华18.4六升4.6，恒生中国企业94.18跌咗2毫，跌咗2.62，盈富基金26.34跌咗5.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778，日元109.8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5，人民币6.456，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港金收市报16,6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6.96美元，卖出1787.7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系冇起跌。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9月12日星期日起， 一连8个星期，请嚟不同界别嘅领袖， 佢哋包括 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行政总裁冯康、 渣打银行行政总裁圈慧仪、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兼行政总裁李凡峰、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运动员有梦想，努力不懈地去追梦，最终得到好成绩。香港体育学院里面的运动医学及科学团队相信功不可没。 香港家书有中大医学院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系主任容树恒。 你们这个团队为了准备今次的奥运会，过去几年间不间断地不停工作，成为大家追逐奥运梦想背后的造梦工厂。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Today our nation saw evil, the very worst of human nature. 恐襲20年， 世界遭逢巨變。 On my orders,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has begun strikes. I concluded that it's time to end America's longest war. 91120周年特輯， 星期六朝早11点， 香港電台第一台，108,000里。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咁多月饼嘅税文，又话减肥。 西杰，亲戚朋友多嘛，大时大节呢啲心意嘢点都要做嘅。嗱，我都要埋你噶，几有你心。 我系为食，但点都食唔晒噶。今个星期我请嚟咗食物回收组织食得好，讲下月饼剩食嘅情况。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香港观鸟会嘅代表，讲下发展湿地缓冲区会带嚟啲咩问题。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 世。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9月9号星期四晚的广东广西。我哋今日嘅題目咧就係、是、香港嘅害蟲處理。咁喺今日嘅直播室裏邊有我黃忠顯醫生啦。咁亦都我今日咧就請咗兩位嘉賓嘅嚇。咁、通常我哋咧好少會有兩位嘉賓，通常都係一位嘉賓。咁但係即係依兩位嘉賓有少少特別嘅。咁我哋依間即係稍後我哋再介紹一下。咁佢哋就係阿吳小華啦 ，Water 同埋阿吳月橋 Isaac。 係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系啦，咁咧就其實即係我哋今日呢個題目都好特別啦。咁即係我哋平時通常都講一啲即係啲時事啊，或者有時會講一啲心理健康啊，一啲即係精神嘅問題啊咁樣。咁、但係今日咧，我哋就即係反而我哋就揀咗一樣好特別嘅，好似好冷門嘅一個題目，但係其實又係息息相關嘅，同我哋即係香港每一個人，即係無論你係咪住喺香港或者你住喺外地咧，咁其實即係我諗大家嘅生活裏邊咧，一定都有機會會接觸到一啲蟲㗎啦，係咪啊？或者係啲即係昆蟲啊，即係屋企可能有一啲即係你可能未必想見到嘅嘢啊咁樣。咁、其實今日請嚟呢兩位嘉賓咧都好特別嘅，因為佢哋係即係香港嘅兩位滅蟲嘅專家嚟嘅。咁佢哋兩位其實係父子嚟嘅，係佢哋有關係嘅，係啦。咁咧就即係爸爸就即係做咗好耐啦。咁喺個行內，即係我知道吳小華 Water 個經驗即係非常之豐富。咁而家就到月橋啦 ，Isaac 啦，咁就亦都係開始即係幫好多香港即係有需要嘅家庭啦，去做好多一啲滅蟲嘅一啲工作。咁其實咧，我之前咧都揾過 Isaac 幫手，咁我就即係覺得佢哋即係都幾好嘅。啊，點解咁好咧？就係即係我唔係特別想讚你哋，即係之前有個即係安排咗一個人啦，去揾你哋幫手。咁佢咧就搬咗一個新嘅屋啦，咁嗰啲村屋嚟嘅。咁就發現咧，就入咗間屋之後咧，就周身都好多紅疹。 嗯。 咁佢咧就懷疑咧其實會唔會屋企裏面有啲睇唔到嘅蟲咧咁樣？咁跟住咧就佢就即係想揾人滅蟲啦，即係都揾咗啲人去處理，但係又好似處理唔到咁樣。咁但係最特別一樣嘢咧，其實即係佢屋企佢同佢個先生一齊住，佢先生冇事嘅。咁Isaac 就好好啦，即係好安排咗，即係同爸爸安排咗一次嘅家訪咁樣啦。咁就睇到，咁最後咧其實就發現咧，原來同蟲冇關嘅。即系唔会夹硬咧，要去即系揾啲工作做。咁我就觉得哇，你哋好即系好专业啊，即系好有一种专业嘅操守。咁唔系就唔系啦，就唔会夹硬咧要去揾个原因咧。啊，系啊，你呢度可能有啲虫，夹硬要去灭一灭佢。咁跟住我知道你哋嗰次系即系一个免费嘅家访添。咁所以我真系觉得啊，好好有专业嘅道德咯。咁但係我哋講咁耐滅蟲咧，不如你哋介紹下你哋自己啦，即係因為我諗香港咧，其實唔係太多人認識呢個行業嘅。 係，我講少少啦，即係頭先啱 Doctor Wong 咧講到就係、是，即係滅蟲咧就同我哋生活息息相關，其實亦都同即係我自己發現啦，做咗咁多年啦，係同一啲嘅精神病都可能都有關嘅。因為我哋曾經試過咧，亦都有啲 case 咧，就係有啲嘅客户咧，佢真係以為俾蟲咬，咁咧我哋上去睇完之後咧，其實係冇蟲嘅。咁最後咧，佢係去睇醫生，咁亦都因為即係可能心理上面都受影響啊，咁咧變咗咧，佢有啲要睇精神科醫生嚇。咁最後都係即係幫佢解決問題咧，就唔係我哋。 咁但係其實即係我想了解一下咧，係啦，即係我哋都知道其實有啲病咧，有啲病人咧，佢哋病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有種叫做一啲 即係幻覺之類嘅嘢啦，覺得好似有啲蟲喺佢身上爬。 係啊，係 係咁，但係實質上又冇喎。 係啊， 咁佢揾咗好多方法都揾唔到，咁最嬲尾嚟揾到我哋。不過你哋做嘅嘢咧，就真係大部分時間，我相信都係真係有啲實體嘅一啲蟲害啦，先至揾到你哋啦。咁其實我想知道少少咧，阿 Water 咧，你即係你係咪入咗行好耐嘅？ 我八九年入行。即系到而家三十几年啦， 哇，好耐喎，即系好有经验喎，对咗啲虫三十几年咯， 系啊系啊，其实我八九年入行啦，咁然之后做咗几年之后咧，就自己开公司嘅，咁就即系其实都睇咗好多虫嘅，全香港，即系我哋通常会见到有曱甴啦、蚁啦、乌蝇啦、蚊啦，咁但系咧好多人都未见过白蚁嘅。咁但係白蚁其實都係好普遍嘅，咁仲有好多好奇形怪狀嘅東西嘅，咁即係我哋做開，我哋就會接觸好多。 其實呢個行業喺香港係點樣嘅？即係係咪好多人做嘅咧？同埋係咪有嗰啲即係嗰啲發牌嘅制度啊咁樣咧？ 其實香港到而家咧呢一行咧都未有發牌制度嘅。我哋。曾經呢一行咧，成立過啲一啲嘅類似嘅工會啦，有商會，即係我哋叫做滅蟲業嘅商會啦，亦都有滅蟲人員嘅協會，好似工會咁咁但係咧就一路即係同政府去溝通啦，但係都未有一個發牌制度出嚟嘅咁當然咧，即係。做呢一行亦都系唔簡單嘅，你要做好每一件事咧，都系要好多嘅學習，好多嘅學問咁但系咧就即系始終呢一行可能即系比較即系可能叫低微啲咧，好似清潔行業咁樣咁變咗就係、即系又冇一個嘅發牌制度啊。咁亦都未必可以保障到嗰啲員工嘅 但你最初你自己做係興趣開始啊，定係你係即係你嘅上一輩都做緊㗎啦，所以你又跟住做啊咁樣 咧？其實唔係嘅，我入行之前咧係唔認識呢一行嘅咁其實係喺我結婚嗰年八九年結婚啦咁嗰年咧就失業啊，即係結婚之前失業，咁就好需要揾一份工，咁咧就出咗好多求職信啦，咁啊係最後係得一間公司回覆我，就係、是、一間國際嘅殺蟲公司，咁咧就請我做我哋叫 sales 啦即係去推銷啦咁實際咧我哋就唔需要推銷嘅，實際係。帮公司咧就去到客人嗰屋企去睇佢有啲咩问题，有啲咩虫害，然之后咧就做一个方案俾佢，话俾佢听，可以点样去处理咁就喺之前咧，我系完全唔识呢一行嘅。 咁其实而家咧，即系咪香港有好多人做紧呢啲嘢噶？阿 Sir， 其实香港系越嚟越多人做呢一行。因為始終個入行門檻都比較低啦，好多人其實佢只需要申請一個可能牌照，然之後佢哋就可以購入一啲嘅藥物啊，咁就可以去幫人去做一個滅蟲，始終都冇發牌嘅呢一個機制喺度。咁但係其實滅蟲呢一行都真係有相對嘅知識，有啲人佢哋可能真係要實地去做過。佢哋先會真係明白我到底滅蟲係一樣乜嘢一回事呢，有啲人可能真係要去讀書，去讀一啲昆蟲學，去讀一啲呢方面相關嘅知識，去讀一啲藥物嘅知識，佢哋先會明白我到底乜嘢藥物係可以對付乜嘢嘅蟲呢，到底應該要點樣去處理唔同嘅情景呢。咁所以呢行喺香港係幾有趣嘅，係因為好似一個好 唔係成日聽到嘅一個 topic， 一個唔係成日聽到嘅話題。咁但係其實係同我哋息息相關嘅一個話題嚟，即係好貼身。可能你出街都會見到一啲害蟲啊，都會見到一啲昆蟲啊咁樣。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切身嘅一個話題嚟嘅。而家呢個行業越嚟越多人去做啦，越嚟越多人去提供滅蟲嘅服務啦。咁呢個就係大概香港而家嘅情況。 嗯，咁即系话咧，其实即系个个如果你有兴趣就可以入行噶咯，系嘛？ 暂时都系吓、因为冇一个规管嘅，即系你主要即系如果你想开公司，你攞一个商业执照咧，你就可以去买一啲嘅药水，买啲器材，然之后就可以做服务噶啦。 咁其实如果有啲人想入行咧，佢系咪要即系读下书先咧？或者如果佢想去你间公司嗰度做，或者佢想自己搞个生意咁样去做呢样嘢，咁系咪即系有冇香港有冇啲地方会即系教人哋点样灭虫咧？ 其实暂时香港咧都冇一个好正规嘅课程啊，即系去教人点样做灭虫嘅。而家有嘅咧就系喺Hong Kong U Space 咧有一个叫做Pest control 同埋pesticide safety 嘅一个 course 嘅，咁、那个 course 咧就好似系四十几个小时嘅。咁、其实呢个 course 点解会发生嘅咧？就系、是、其实系有历史嘅，就系、是、食环署将一啲嘅做街道灭虫灭鼠嘅工作咧外判出去，咁而外判出去嘅时候咧就要求。所有工人咧都要读过呢啲嘅课程，呢啲嘅知识。咁所以咧嗰阵就有工会咧就同Hong Kong U 或者系Poly U 都倾过，就系去成立呢啲课程，就去帮一啲嘅前线嘅工人去学多啲呢一方面嘅知识。但系实际咧你话即系有冇一啲比较？更加完整啲嘅課程，一年、兩年、三年嘅課程去教人點樣去做滅蟲咧。曾經有Ivy 咧，好似係有個咁嘅課程嘅，但係而家我都唔知道有冇。 都好有趣喎、啊。其實即係依啲好似都係另一個專業嚟嘅，即係對我嚟講咧。因為我都即係我哋開始節目之前咧，我都有機會睇到阿 Water 以前咧做一啲培訓嗰啲，即係嗰啲material 啊，嗰啲 PowerPoint 啊嗰啲，哇！我覺得好專業啊，即係裏邊好多嘢我都完全唔識噶，即係嗰啲嘢好似即係如果你話要我考試，我真係搞唔掂。 係啊，的確係好多技巧嘅，因為就算你講香港嘅害蟲，就咁數，可能都數到十幾種出嚟。 其實咩叫害蟲咧？即係我哋聽過有啲叫益蟲噶嘛，係嘛？咁害蟲即係佢個喺你哋嗰個專業嗰度個定義係點樣咧？ 害蟲其實喺我哋行內或者我哋呢個專業嘅定義好簡單，就係佢影響到人類，不論可能係財產啊、精神上啊、物質上啊，任何唔同嘅 aspect 去影響到人類咧，人類嘅正常生活咧，我哋已經稱呼佢係一個害蟲噶啦。 係啊，即係譬如一隻曱甴，你喺郊外見到咧，佢唔係叫害蟲嘅，即係一啲普通昆蟲嚟嘅啫。但如果一隻曱甴喺一間好高貴嘅餐廳裏邊，喺個碟上面俾你見到咧，咁就好大件事噶啦。嗰只就系害虫啦。 即系随住唔同嘅环境咧，可能同一只昆虫咧都会有唔同嘅定义，系嘛？ 系啊。 咁香港咧，其实香港有啲咩害虫？你哋平时即系工作嘅时候接触得最多系边一啲虫咧？ 香港其实接触得最多家居嘅害虫，有大概有三款左右啦，有曱甴啦，有白蚁啦，有床虱啦。咁呢三款系我哋屋企入面，净系讲屋企环境入面咧，我哋接触得最多嘅害虫。 咁其实个个人屋企都有曱甴噶啦，即系点解要揾灭虫公司？即系个个屋企都自己处理噶啦曱甴，点解要特别要揾你哋咧？ 其实咧，即系真系嘅，好多时候。 尤其是系老一辈咧，即系有曱甴牙，佢会自己拍咗佢搣死佢。但系因为随住时代嗰个进步同埋嗰个卫生嘅要求咧，其实现代人咧真系好讲求卫生，同埋好惊呢啲小昆虫带咗啲病毒翻嚟。 嗯， 尤其是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咧，你好惊啲曱甴有啲病毒啊带咗翻嚟咧，就影响到个小朋友嘅健康。嗯、所以其实点解即系而家多咗咁多人去做杀虫咧？就系、是、因为个意识高咗。咁、嗯、而而家点解即系唔自己做咧？一来就系污糟啦，二来就系所费即系唔多。即系对于一个尤其是系中产或者系以上嘅家庭咧，即系做灭虫其实唔系好多钱，佢情愿就系搵人，你帮我搞掂啦，就唔使我自己污糟邋遢啦咁样。 嗯，咁通常啲人搵你哋咧，系即系佢有个目的嘅，要你搞掂某一种虫，定系其实好似阿 Walter 咁讲，你帮我搞掂晒成间屋啦，咁样做一次灭虫啦，咁样可能佢。是冇一个目的咧，其实是边样比较多啲嘅？ 通常揾得我哋嘅，佢已经有一个困扰喺度嘅。 嗯， 系啊，通常就 即系会睇医生咁样啫，系嘛？ 系啦，系啦， 即系佢有个问题，咁要你帮佢解决。 系啦，系啦。Okay. 或者当一种害虫去对一个人成为一种困扰嘅时候，其实都已经系一段时间嘅事啦，唔会系可能一只半只咁样。咁所以我哋就会。上門去幫佢檢查到底係出咗咩問題咧？咁樣咁，然之後就去幫佢處理佢嘅情況咁樣咯。 嗯嗯，咁即係其實你去之前，你都要可能同佢好多溝通喎。 都係噶，都係噶， 即係唔係話哦？你嚟滅蟲就攞曬啲假餐上去做啦咁啊？係嘛？ 係啊，我哋慣性嘅做法其實係我哋會真係去檢查一次，明白嗰個情況係咩先。 好啊，咁你话我哋即系好多嘢想知道，其实关于呢、這个即系灭虫呢个行业咧，咁或者我哋听一首歌先啦，咁一阵间翻嚟咧，我哋继续同阿 Isaac 同阿 Walter 一齐倾，咁我哋呢首歌咧系阿 James Blunt 嘅 You Are Beautiful。 Life is brilliant. My life is brilliant. My love is pure. I saw an angel of Adam Shaw. She smiled at me on the subway. She was with another man, but I won't lose no.Sleep on that, 'cause I've got a plan.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I saw your face in a crowded place, and I don't know. 明显增加，但情况日趋严重，因为其他偷渡路线已经被堵截。报道话，英国边检人员会接受培训，迫使怀疑偷渡的船只离开英国水域，将会在有关当局认为安全可行时部署这项新措施。由英国官员强调，将会为有关措施制定法律依据。首相约翰逊亦都话，政府正系研究一系列安全与合法嘅选项，阻止船只非法入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133点，升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23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8，日元109.8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5，人民币6.456。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96美元，卖出1,789.8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在晚上10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台湾和吕宋海峡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亦有高温触发的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体坛1-2-3， 我是叶蕴仪啊！大家听我播歌播得多啦，有冇谂过同我一起做运动、睇运动、听运动、感受运动呢？记得留意啦！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伟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大获好评的国剧正式登陆港台电视31， 大江大河 获奖无数，包括年度最受期待作品奖、年度最受期待电视剧、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 晚晚睇国剧830，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早前英国军舰企图驶入克里米亚水域，遭俄罗斯拦截。不少评论都认为克里米亚对俄国有战略价值，但系就忽略咗仲有情感因素。克里米亚系由彼得大帝开始，俄国人用无数血汗换来的南方门户。1853年至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协助土耳其奥图曼帝国围攻一个俄国军港。在这场战役中，有一位年轻的俄国人自动请缨，要求调到去克里米亚港口塞亚斯托波尔前线参战。他就是后来成为世人所歌颂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就是经历了这场战役，写成后世知名的巨著《塞亚斯托波尔三部曲》，并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另一个俄国大文豪图格列夫看过这三部曲之后，表示非常感动。而塞亚斯托波尔的故事在托尔斯泰笔下即成为传奇。据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看完之后， 就对托尔斯泰爱护有加，即刻将他调离火线去较安全的后方，以免他受杀害。托尔斯泰书写这场战争没有英雄与懦夫，只有活生生的人在生死间挣扎的真实故事，还有俄国人死守土地的牺牲精神，并且令克里米亚之战成为俄国对抗欧洲的重要精神象征。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暇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暇，知识。 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于9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必须佩戴口罩、量体温及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记得保持社交距离。 出示身份证后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发选票。 将填好的选票放入封套，再放入票箱。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些讲法是不是可以将科兴接种的年龄门槛都降低呢？去到12岁。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 我们已经同100几个青少年打科兴，同他父母抗体的反应都做了一个最初步的分析。基本上一点都不信息，有效性呢无庸置疑。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翻嚟今日9月9号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咁我哋今日咧嘅题目系香港嘅害虫管理。咁喺直播室，我系黄忠宪医生啦。咁我哋今日咧有一个父子档嘅吓，咁佢哋系一对嘅灭虫专家，有吴小华 Water 同埋吴月桥 Isa。咁头先咧，我哋都讲好多关于即系呢个行业嘅嘢啦。咁亦都即系有分享过点样入行啦，系咪啊 Water？ 入行嗰度，我補充少少啦，就係、是、最好咧，就係揾一間比較大嘅殺蟲公司入去做服務員又好，或者做 salesman 都好嚇。咁、咧就要做前線嘅。你如果喺滅蟲公司裏邊做後勤咧，你就學唔到嘢噶啦。嚇、咁就做前線嘅員工啦，然之後就一路做就一路學，咁啊自己亦都可以睇多啲書，咁咧。如果真係做落真係好有兴趣，咁呢你先至考虑呢去自己创业。 咁都係其实好多即係呢个行业喺香港即係而家开始多人认识咗啦。咁如果有兴趣嘅人其实都原来都好多途径去认识即係呢一门嘅知识㗎喎。咁头先阿 Isaac 呢即係你都分享过啦，有几种害虫嘅成日见嘅係咪，或者你不如你讲下你嗰啲即係我知道你好多实战经验啦即係我諗我哋听众好有兴趣呢啲。 好啊，我讲下香港我哋家居主要遇见嘅害虫啦。通常我哋遇见或者最困扰啲人最困扰嘅就有几款啦。第一款就係曱甴啦。香港其实我哋会见到嘅曱甴有大概四款左右啦。有美国曱甴啦、德国曱甴啦、澳洲曱甴啦、东方曱甴啦。但通常我哋可能平常人会接触到嘅呢最主要都系两款曱甴，咁就有美国曱甴同埋德国曱甴。 即系你话你有个叫东方曱甴啦。 系唔 系东方曱甴就系佢个品种系嚟自东方嘅系嘛。 系通常都系用佢哋个发源地嚟命名。 OK, 有咩唔同呢其实啲曱甴。我都有时见到啲唔同嘅 即係唔同嘅體型嘅曱甴啦，有啲好細，有啲好大隻嘅，即 係 有啲咧大隻到都驚到唔敢處理，同埋有啲識得飛咁樣咯，係咪啊？咁點樣去分咧？同埋即係點解要分咧？我哋 通常你喺街邊見到啊，喺坑渠啊嗰啲位置見到嗰啲咧比較大隻嘅，成隻手指咁大嗰啲咧，或者有啲人。叫做飛曱甴咧，嗰啲就係美國曱甴嚟嘅。 嗯， 咁一般咧，你淨係喺街見到佢哋嘅啫，咁就好少會喺屋企入面見到佢哋。 嗯， 咁但係有時喺屋企入面，有啲人話啊，我都有曱甴問題喎、哦。咁嗰啲通常都係德國曱甴嚟嘅。德國曱甴佢哋體型比較細啦，就好似大概一節手指頭咁大左右。 嗯， 咁佢哋嘅生活環境咧，就多數喺屋企嘅廚房啊。等等的位置，通常有食物的位置就有它們的存在的、 嗯啊、為什麼要分不同的曱甴然後我們去對付它呢？其實因為呢、就是、它們的習性不同的、 嗯、 如果我們發現、這個住宅、它 是美國曱甴來的，那我們要對付要噴的地方呢就不是爐底了，就可能是渠、渠口、啊、那些這地方、啊 嗯， 咁所以其实我哋要首先要知道嗰一种嘅曱甴或者嗰只嗰间屋发生咗系乜嘢嘅昆虫、嗯，然之后咧先至对症下药。 嗯，咁头先讲嗰啲澳洲曱甴又系点啊？或者东方曱甴系点样？ 嗰啲系比较少见啲，喺香港冇咁 popular 嘅、 嗯 类型嘅曱甴嚟。咁、 嗯、 通常見到嘅咧，通常都係美國啦，或者德國啦。咁好，我諗美國曱甴或者德國曱甴，不論你係邊度嚟嘅曱甴，應該對唔同人都係一種困擾嚟。特別多人係驚曱甴嘅，我諗、嗯。 尤其是係飛曱甴，我諗所有人都驚嘅。即係我哋自己做呢行，我都好怕，就係突然間有隻飛曱甴飛埋你嗰度咧，你一定要閃開嘅，避開嘅。 但是有些人是真的因为曱甴，纯粹是曱甴是会来找你们去处理的，是 会的会的会的，因为很多时候家里面的德国曱甴其实他们是不易处理的，如果你自己处理的话、 嗯、 特别是当你可能夜晚去到厨房一开灯见到两三只的时候，其实他匿埋的都不止两三只的、 嗯、 你见到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可能有个豆在这样 你见到的可能只是十分之一的。 嗯，咁其实即系啲人一般嘅谂法就系，我见到一只咪处理一只咯。 嗯， 系啊，咁但系原来背后可能系有一个兵团嘅，系嘛？ 系啊， 系啊，即系如果我哋睇根据有啲人嘅估计啦，即系去计算啦吓，即系睇书嗰度讲就系、是、一公一乸嘅德国曱甴，如果你唔理佢，由得佢自己喺度繁殖喺间屋里边咧，一年之后咧，你估有几多只？ 嗯，真系唔知道、 啊，有啲人计算咧，就系话超过二万只。 哇，咁多噶、 啊， 一年就已经繁殖咁快噶。 系啊， 哦，咁如果即系如果唔理佢，咁两年咁咪好紧要， 好犀利， 周围都系曱甴， 好犀利。我哋曾经去过一个婆婆屋企，佢执好多垃圾翻翻屋企嘅吓，佢系住公屋嘅，咁咧就系。有啲嘅團體，即係啲慈善團體咁樣咧，揾我哋上去幫佢睇嘅。佢係一打開門咧，成屋都係曱甴，係多到不得了，嚇死人嘅。 嗯 啊，咁咧就佢隔離屋又好驚啲曱甴走過嚟咧，咁咧就喺門口咧就黐咗好多膠紙，咁嗰啲膠紙咧就啲曱甴走曬上去黐住曬喺度。 嗯，係咪有用呢個方法？即系整啲胶纸喺个门咁，等到啲曱甴唔使即系 唔使走入佢屋企。 系啦系啦，有冇用呢个方法？ 都有啲用嘅、啊嗯、因为太多啊，你防止唔到佢过嚟嘛啊。咁、 嗯嗯、 但系阿婆婆屋企咧就真系多到不得了。 嗯，咁、啊、都几难搞。其实呢啲系咪即系，因为我哋平时我哋嘅谂法就系、是，即系见到一只就可能用啲杀虫水喷下佢啊咁样。 嗯。 系啊，呢啲又系咪一啲好嘅方法呢？ 其实如果一只半只你就咁处理咗佢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好多时好多时佢哋带入屋嘅方法咧，好多时可能系一啲垃圾房比较污糟嘅位置， 你唔觉意行过，可能带咗翻屋企咁样啦。又或者有啲人佢哋屋企真系好多好多嘅，咁多到可能跟咗喺人身上面啦。咁你同佢有触碰嘅时候，你会唔小心惹到翻屋企啦？咁通常都系咁样惹入屋嘅。 好多时候，如果家居嘅我哋叫德国曱甴咧，就系系啲纸箱啊，或者系买餸啊，或者系一啲水果啊，嗰度真係帶咗翻屋企嘅。 即係可能啲紙皮箱，其實啲曱甴係咪中意住喺啲紙皮箱嗰啲啊？ 係冇錯，因為紙皮箱佢窄啦，又可能會濕濕地啊，又陰暗啊咁樣，咁全部都係中曬曱甴佢哋中意嘅嘢。 咁除咗曱甴之外咧，仲有啲乜嘢蟲啊？即係係你嘅專業嘅管理範疇即係之內嘅咧？ 另外我哋比较常处理嘅就係白蚁啦，白蚁都係我哋香港人好多困扰嘅问题，因为香港其实嘅环境呢就咁啱好适合白蚁去生长，又湿湿地啦，又有啲熱啦咁样。咁特别係夏季啦，我哋叫做我哋呢个行业嘅旺季啦，咁就係白蚁好常出没嘅一个季节嚟。 繁殖期啦，我哋 繁殖期 系啦， 系啦。 O、okay. K， 有时你会喺翻风落雨之前咧，见到成天都系飞蚁，然之后咧就甩到成地都系翼，嗰一啲咧就系白蚁嚟噶。即系中国人叫做大水蚁，但系我哋而家即系喺嘅学识里边咧，就知道呢啲原来就系白蚁嚟嘅。 我都睇过好多一啲网上嘅相咧，即系有啲白蚁系如果入咗屋咧，系好难搞噶，系嘛？ 系冇错，因为 影响屋企咧，其实 白蚁其实对人最大嘅困扰就系因为白蚁佢哋系食木啊，咁所以通常你真系到你发现佢哋嘅时候咧，佢哋可能已经住咗你屋企好大部分嘅木啦。咁第一就係、你见到屋企啲嘢烂晒，呢个会系你一个困扰啦。第二就係我哋都有啲顾客佢哋因为佢哋可能住西贡嗰啲村屋，咁佢哋间屋根本成间屋都系由木去搭建而成。咁当你有白蚁真系去住咗嗰啲横梁啊，嗰啲实净啲嘅木结构嘅时候呢，其实间屋可能会随时冧落嚟，亦都会系对人造成一个危险。 我突然间谂起你讲紧木咧，即系我谂起我，即系我屋企都好多啲木做嘅乐器噶嘛，即系啲小提琴啊、大提琴嗰啲噶嘛。咁嗰啲其实如果真系间屋有白蚁，都系有影响噶，系咪？ 会有噶， 佢会可能侵蚀嗰啲。 我试过有个客，佢喺个钢琴里边有个白蚁豆。 哦，系点样噶啲白蚁豆？ 白蚁豆其实佢系用啲泥。同埋佢食完嗰啲木嗰啲糞便，即系黐黐埋埋一嚿越整越大嘅一个个豆吓，咁好多时候系佢譬如点解佢喺嗰个钢琴里边做豆咧吓，就系、是、因为钢琴里边够好大嘅空位，咁佢就担咗好多嘅泥咧，就可以咧就喺嗰度去。做一个豆喺度， 咁你点样揾到？即系通常啲人好少会拆开个钢琴噶嘛，除非你去调音嘅啫。你点样揾到嗰个系一个白蚁嘅豆咧？喺个钢琴里边， 其实呢个真系靠经验嘅，即系我哋做做杀虫咧，经验系好紧要吓。咁我哋去检查白蚁咧，就系、是、真系睇佢嗰个痕迹。譬如白蚁好多时候咧，佢系怕光嘅。佢要出嚟揾嘢食咧，去揾木去食咧，佢會捉一條泥路先嘅。佢喺條泥路裏面走，嗰、那個係一條隧道嚟嘅。咁呢個隧道咧係如果我哋做開咧，就好容易會發現睇到噶啦。咁就沿住佢條隧道嗰條泥路咧，就一路去揾佢嗰個主巢喺邊咯。咁有時你會 即好似偵探咁樣喎。 係啦，即有時就會好容易揾到一個主巢。咁但係咧喺成間屋裏面咧，未必得一個巢嘅，可能有幾個我哋叫副巢或者分巢嘅地方嘅。咁成間屋咧有時係譬如一啲以前咧好鍾意一啲嘅門框咧做一啲嘅拱門咁樣嘅。咁嗰個拱門嗰個位咧其實亦都係一啲嘅空心位嚟嘅，就係好多時候都係白蟻走咗喺度做巢嘅。有时喺一啲嘅衣柜咧， 衣柜的柜脚咧升高了四五寸嘅，咁嗰个柜脚下底好好大个空位咧，又可以做到巢穴嘅。有啲人有屋企有假天花啦，喺假天花上面都可以做到巢穴，所以成间屋好多位都可以做到百蚁巢嘅。 即係你話，即係個地方如果濕啲咧，咁其實香港會唔會有啲地方，即係住喺某啲區域嘅人咧，會特別容易啲有呢啲白蟻嘅問題 咧？其實我哋公司做咗三十幾年咧，即係我哋去統計翻我哋做過白蟻嘅地方咧，其實成香港全香港九龍新界全部都 cover 曬嘅，即係四圍都有嘅。但係我哋發現咧，最常見嘅咧就係、是。在一些曾經是堆填區的地方，在上面的建築物呢會比較多一些。近山區的那些的住宅呢又會多一些。其實我們去探究的時候呢，其實發現就是白蟻原先在郊外呢，它就是吃些枯木的。佢就喺啲樹啊，有啲枯樹嘅地方去生長嘅。咁而家變咗市區啦，咁佢冇嘢食啦，咁佢先至即係去走入啲住家去食嘅啫。咁如果堆填區咧，就係、是、因為好多時候下底堆咗好多嘢，佢就係可以喺泥底嗰度有竇，然之後就走上嚟。咁喺郊區就好多樹木咯，好多樹木佢。佢啱啱個屋苑隔離係山邊嘅，咁佢有機會飛過嚟個屋苑咯。 但其實係咪如果白蟻都好難自己搞得到啊？即係要揾你哋去幫手啊？ 其實白蟻係比較難自己搞得到嘅，因為始終你真係要經驗去揾佢哋出嚟啦，你要經驗知道佢哋個習性啦，知道佢哋個生活模式啦，你先識得去落藥去對症咁樣。 就算係。初入行的我哋嘅技術員咧，其實都未必掌握到嘅，真係要學同埋嗰個經驗好緊要。 好啊，咁我哋時間真係好快，我哋又聽一首歌先啦。咁就係阿 Josh Groban 嘅《You Raise Me Up》。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so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公布，支联会七名常委涉嫌干犯香港国安法被落案起诉，其中的两男一女同埋支联会被控涉嫌违反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警方国安处已经冻结支联会大约220万港元涉案资产。被控的36岁女子，同时同另外4名男子被控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细则冇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案件听朝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支联会表示，得知律政司正式起诉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周恒彤以及支联会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周恒彤同常委梁锦威、徐汉光、邓岳君同埋陈多伟因为冇提供国安处要求嘅资料而被起诉。去年六四集会案，多名民主派人士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其中12人在区域法院认罪，法官听完各人求情之后，将案件押后至到今个月15日判刑。认罪的12名被告包括何俊仁、陈浩桓、尹兆坚、张文光、李郭永健、赵恩来、麦海华、梁国华、何秀兰、梁锦、何秀兰、梁国雄、朱海迪和杨森。何俊仁在庭上亲自求情，他说虽然集会违反法例，但他们是被良知和道德承诺推动，维持悼念六四的历史传统，并且铭记历史教训和向权力说出真相。杨森在庭上陈情时表示，维园的六四晚会是衡量香港自由、高度自治的重要指标，如果完全被禁，本港一国两制的前景和高度自治将会受到严重打击。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像方式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3次会晤。习近平强调，金砖五国合作15年来，坚持开放包容、平等相待，增进战略沟通和政治互信，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支持多边主义，参与全球治理，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指出，中国将会在明年接任金砖国家主席国，期待和金砖伙伴一起全面深化各领域合作，构建更紧密、更务实的伙伴关系，应对共同挑战。日本政府宣布延长19个都道府县在今个月12日届满的紧急事态宣言，至到今个月30日，而宫城县和冈山县则获列入准紧急事态宣言。首相菅义伟指出，虽然新型肺炎单日新增病例正系减少，而且疫苗接种率上升，但医疗系统仍然紧张，会视疫苗接种率为放宽防疫措施的指标。即将卸任的菅义伟强调，会尽最大努力履行首相职务，直至任期最后一日，令民众可以回归正常生活。经济再生担当上西川康念认为，防疫措施暂见成效，但现时放宽限制是言之尚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36点，升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14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8，日元109.77，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6，人民币6.459，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83，欧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91.68美元，卖出价是1,792.27美元。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东至东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亦有高温触发的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天气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9月12日星期日起， 请嚟不同界别的领袖， 他们包括 有利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黄天祥，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美玲， 数码港主席林嘉礼，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陈志思，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慈山智库秘书长、社会服务严瑞华博士， 即系疫情呢个压力之下咧，希望发放一啲正能量，送出250幅嘅和谐粉彩，加埋啲防疫嘅礼物咧，我哋一齐送俾更新人士同埋佢屋企人嘅。咁所以人生咧喺我角度嚟讲，就系不断嘅觉察同埋放下咯，先能够得到转化。 想听更多，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张凤平。 世界上有啲人，佢哋最怕嘅就系独处，俾佢哋同自己独处一阵间，对于佢哋嚟讲，简直系一种酷刑。只要有空闲，佢哋就必须揾个地方消遣。他们的日子表面上过得很热闹，实际上他们的内心非常之空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想方设法避免面对面地看见自己。所以当代哲学家周国平忠告大家，判断一个人有没有自我，最可靠的检验方法就是看他能不能够独处。而他所写的《当你学会独处》这本书，是一本教人学会与自我和解的心灵之书，写给每一个孤独的行路人。他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在独处的时候，我们从他人和喧嚣中抽身出来，回到自己。 作者指出，人生有三个觉醒，其一是生命的觉醒。生命本来很单纯，只需要与自然和谐相处，有健康、有安全，亦都包括爱情、亲情同埋家庭等情感上嘅满足。但系好多人被财富、权力、地位同埋名声等添加嘅堆积物掩盖咗生命嘅本质，所以人必须要有所警惕，唔可以本末倒置。其二系自我嘅觉醒，要做自己人生嘅主人，唔好作为他人眼中嘅角色而活。在人生的态度上，自己作主，有明确坚定的价值观，有自己处世和做人的原则，不要随波逐流。 其三就是灵魂的觉醒，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信仰，第二是智慧。而信仰和智慧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讲同一件事，重心是从外部世界转向内心世界。而总括来讲，这三个觉醒能够令你的生命丰盛，但是先决的条件就是先学会独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当你学会独处》，作者周国平，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是建筑阿碳，因为建筑物内各种操作都可能造成碳排放，所以我变得好大嚿。但绿色建筑的各样设计，例如节能、通风、电动车充电设备同埋可再生能源，就可以帮我减磅。9月25号至10月1号香港绿色建筑周，一起实践一步减碳，目标是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上绿色建筑议会网站看看啦。 当你被人家说、啊、你好潮啊的时候，你觉得是一个赞美还是一个贬义来的？ 第一浸你听的就觉得，哎，你是不是在赞美我呢？当你可以讲得出这件事是潮流的时候、嗯、其实已经过了时。所以你讲的是不是我过时呢？定、哦、是你讲的是我过度去追求潮流，即是我比较俗气啦。 逢星期日 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失眠。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大家好。咁又翻嚟我哋今日9月9号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我哋今日嘅题目系香港嘅害虫管理。咁喺直播室有我黄宗宪医生啦，咁亦都有一个父子档，一对嘅滅虫专家吴小华 Water 同埋阿吴月桥 Isaac。咁头先咧，我哋咧都倾咗好多啲虫啦。咁我听过 Isaac 讲咧，就话其实即系香港好多人都受住一啲虱影响，啲床虱影响嘅，系嘛？即系都系好难搞嘅嘢嚟嘅。咁系点样嘅咧？其实床虱 系冇错。其实香港同样好多人困扰嘅一个问题咧，就系床虱嘅问题。因为床虱实在太难去見到佢哋啦，佢哋好識收埋自己，好識匿埋。咁但係你又會俾佢咬，你俾佢咬嘅時候又會痕咯。咁所以呢個係好多人嘅困擾咯。有時有啲曱甴，有啲人都可以扮睇唔到咁啊冇事，但係床虱佢真係真係影響到你嘅時候，因為佢咬你咧，咁啲人就會覺得啊好麻煩啊，好困擾啊咁樣。 如果你屋企有床虱咧，你晚晚都冇覺好瞓嘅，佢每一晚都會出嚟咬你嘅。 嗯，即係我哋有啲病人就成日都失眠嘅嘛，咁即係依個可能都係一個可能性喎，係嘛？即係俾床虱咬，或者可能如果屋企唔係咁乾淨咧， 有啲人會咬到令到佢皮膚敏感啊，成身紅疹都有嘅。 嗯嗯，咁點咧？點處理咧？其實 我諗可以講下其實。床虱到底你点样知道屋企有床虱定冇床虱咧？咁样净系俾其他嘢咬咧？床虱其实好多时咧，佢会喺床头板嘅位置比较易发现啦，因为人嘅头部咧系比较高温啦，同埋比较释放得多二氧化碳啦，咁所以床虱都系受住呢啲因素去吸引，咁所以通常我哋见到床虱嘅位置都系喺床头板啦。而比較常見嘅一個特徵咧，就係一啲好唔尋常嘅黑點啊，咁就喺床褥啊、床嘅邊緣啊，或者喺床單上面啊，一啲好唔尋常嘅黑色一點點。咁嗰啲黑色一點點到底係咩嚟嘅咧？就係床虱嘅糞便嚟。咁床虱佢哋係吸人血啦，咁當佢哋消化完之後咧，佢哋再排放翻出嚟嘅時候咧，其實就變成一啲黑色一點點嘅糞便。咁所以当你见到好多黑色一点点，好唔寻常，我张床点解有咁多黑色一点点嘅嘢嘅咧？咁嗰啲好可能咧，就系受住床虱嘅影响啦。 其实唔容易发现嗰只床虱，但系就你好容易发现一点点，好多黑色一点点嘅。 嗯，即系其实肉眼睇唔到嘅。咁但系咧，就通常如果你话见到一点点咧，就要去揾帮手啦，系嘛？ 如果真系发现成日俾嘢咬，又喺床嘅边啦，或者系床褥边啦，发现一点点好多黑色嘅咧，就可以真系影啲相，就然之后 send 俾啲杀虫公司问下究竟系乜嘢。 嗯，其实系咪床虱系即系咁多种比较常见嘅虫里边咧，比较难搞啲嘅？ 其实冇错，系难搞嘅，因为佢哋真系好识得匿埋。 咁所以如果你唔係真係識得點樣去做嘅時候呢，佢真係比較難搞，甚至係我哋自己殺蟲員呢，我哋最驚最驚嗰隻蟲呢，唔係咩蜜蜂呀、唔係蛇呀、等等嘅嘢，我哋最驚自己都係藏蝨，因為好驚就係会自己夜到翻屋企。 我哋其中一个员工咧，以前就系试过就系佢帮个客做完之后咧，带咗啲藏蝨翻屋企，跟住自己要帮自己屋企再做。 嗯，即系自己帮人，帮人哋就自己要家居再做一次害虫嘅处理，系嘛？ 系啊，因为佢带咗藏蝨翻屋企，自己都唔知 道。嗯，咁其实我哋讲头先讲咗咁多啲虫咧，咁其实即系香港都唔止。曱甴啊，即系虱啊、白蚁呢啲噶嘛，即系有其他一啲都即系都几困扰。譬如唔好讲家居，有时户外啦，即系我谂你讲害虫处理，你哋唔系净系做家居噶嘛，系咪？有时都即系包括一啲室外嘅地方。咁其实香港室外的地方系咪即系有啲即系管理队去做嘅咧？定系都系即系揾咗啲公司去做咧？而家 其实喺家居以外咧。好多時候我哋會有發現就有老鼠同埋有蚊蟲啦嗰啲啦嚇，喺餐廳啊酒樓咧，好多時候就係有老鼠問題，有曱甴問題。喺公園咧就係有蚊嘅問題。喺一啲嘅比較旺嘅區啊、舊嘅區啊，夜晚咧你會見到好多老鼠走出嚟嘅。咁所以其實。是好多唔同类型嘅虫害啊、鼠害啊都有嘅。 我其实呢即係我自己工作嘅地方係尖沙咀啦。咁有时都会去下啲尖沙咀附近有啲餐厅嗰度即係食饭咁样啦。咁我都唔止一次，我试过有两次。咁有两次都係其中一次呢就係食下嘢差唔多食完啦咁样。就跟住呢就有隻老鼠就走出嚟啦。佢真係周围走喺地下。咁其实嗰间餐厅佢都即係睇落去都好似好干净咁样。咁但係即係啲店员又都冇人去处理呢件事，因为可能大家都好驚。咁另一次又係即係食晏嘅時候，突然間有嗰啲職員喺廚房衝出嚟就話大嗌：，哎，老鼠啊！咁樣咁都即係俾我個感覺就係、咦，點解好似周圍都有嘅？咁我試過有一次即係放工啦，咁咧就夜晚放工，咁就見到啲老鼠咧，哇，好似啲貓咁大隻嘅， 係啊，好犀利， 即係佢又你行近少少，佢又唔驚人嘅，佢又照樣過馬路啊，照樣繼續佢嘅行程咁樣， 係啊。 咁其實香港我覺得都好似幾緊要喎，係咪啊？即係有冇邊區係比較多啲老鼠嘅？ 其實主要真係啲舊區，或者係啲食肆區嚇，咁、因為好多時候食肆就好多嘅廚餘啦，咁佢哋就會去揾嗰啲廚餘嚟食嘅。啊，舊區就好多嗰啲嘅下水道咧，都係即係比較雜亂啦。咁佢哋可以匿埋嘅嚇。頭先講咧，即係你話有冇一啲嘅隊伍去專責去負責呢啲嘅東西嘅咧？其實有嘅，即係食環署咧。是有蚊隊有老鼠隊的。 我、即是分開的，有些人是專門處理蚊，有些是專門處理老鼠這樣。 通常都是一起做，但是呢有一些是特別的，譬如有些溪間他們是有些的蚊隊呢就是去做防蚊的、令到不要有積水、有蚊滋生。老鼠隊呢就很多時候呢就真的主要就是針對那些的、食肆那些地方。咁但系咧，全香港九龙新界19区咧，其实每个区咧，食环都有几队嘅同事咧，即系呢啲都系外判嘅。咁咧有啲嘅外判嘅同事咧，就去做蚊啊，做老鼠啊咁样嘅。 不过即系又咁讲啦，你叫得佢嚟咧，就老鼠都走咗啦。即系同埋，即系你知道老鼠好聪明噶嘛？咁你好难去。同佢定一個位話俾佢聽啊，邊度有老鼠？基本上可能成區都係有呢啲問題。你即係我自己個睇法就係覺得好似好難去處理咯。 所以其實咧，即係做防治老鼠咧，其實嗰個嘅管理係好緊要嘅。即係你個地方要清潔，啲溝渠咧唔好有堆積啲垃圾啊。咁 蚊亦都係啦，即係頭先講就唔好有積水嘅地方啦嚇。咁你要做好呢啲嘅環境管理咧，咁嗰啲嘅蟲害就會少咗啲嘅。但係咧，始終譬如頭先講喺啲舊區啊，喺食肆區啊，夜晚都係好多老鼠嘅。咁嗰啲咧就真係要放藥噶啦，你要定期去放啲藥，等佢食咗藥之後咧，佢就即係一路死點講咧，就是、死亡嘅率高過佢出生率，咁咧你就叫做控制咗佢啦。 嗯，咁阿 Sir， 你有冇做嗰啲即係家居老鼠嗰啲？ 家居其實就我哋唔多老鼠 case 都有嘅，例如有啲舊啲嘅公屋啊，舊啲嘅唐樓啊，都會有老鼠嘅問題。但係 其實而家家居咧，因為即係衞生咗啊，其實係少老鼠嘅，其實係好多時候咧係叫做嗰只老鼠係失魂咗走咗入去嘅啫，就好少話喺嗰個家居嗰度有鬥嘅。 即係我哋成日講話，即係預防勝於治療啊嘛，即係預防。如果你有啲好嘅方法去預防嗰啲嘢發生咧，咁其實你就唔需要好惆悵啊，點樣去處理呢啲害蟲？咁你哋即係作為一啲即係滅蟲嘅專家啦，咁你哋有冇一啲嘢可以即係教下我哋啊？即係分享下咁。 其實好多時我哋。滅蟲英文叫 pest control 啦，咁咩叫 control 咧 ？control 其實就係你透過控制個環境，透過去監察個環境，去令到嗰啲蟲害首先唔好滋生先。其實滅蟲可以話係最後嘅一步嚟。你首先如果控制好個環境，你監察好個環境，其實嗰啲蟲本身就未必會入到嚟，或者未必會存在喺度。咁其實好多時一隻蟲，佢可以喺一個空間、一個環境入面成長，其實都最主要有幾個因素啦。一個空間啦，一個位置俾佢可以匿埋，俾佢可以繁殖啦，可能有食物啦，可能有水源啦。其實只要你呢啲所有嘢去處理得好嘅時候咧，例如你食物要妥善放好啊，妥善處理啊。屋企嘅一啲陰暗啲嘅空間，你唔好留佢喺嗰度啊，可能定期要打掃啊，定期要俾佢曬下陽光啊，定期執下啊之類咧，其實你已經可以防止到好多喺屋企入面滋生嘅害蟲。 係啦，即係其實三樣嘢：水、食物同埋藏身嘅地方，唔好有漏水嘅地方啦，唔好有積水嘅地方啦，唔好有佢嘅食物啦嚇、啊，即係譬如頭先講曱甴，即係如果你嗰、那個廚房清潔得好嘅，唔好有啲嘅植物渣、食物渣滓嘅嚇，咁、其實都會少咗啲曱甴老鼠噶啦嚇。同樣就係藏身地方啦，你唔好有啲地方係成日都唔打掃嘅，咁嗰啲就係成為嗰啲嘅蟲害嘅藏身啦。 嗯，我自己即係屋企最，我諗最有效去處理害蟲就係支殺蟲水啦。 嗯哼， 係啊，咁我諗每個家庭都有嘅呢啲，即係搞唔掂就攞支殺蟲水出嚟。其實殺蟲水係咪即係所有蟲都啱咧？咁同埋就我知道，即係我頭先同你哋傾咧，知道其實原來用殺蟲水都要有啲技巧喎，係咪？即係唔係立亂用嘅喎？ 係啊，其實如我哋都應該都要提一提咧，就係即係你喺超級市場買到嘅殺蟲水咧，喺香港係買到嘅咧，其實都 OK 嘅。但係千祈就唔好喺其他地方或者喺國內買一啲不知名嘅殺蟲劑翻嚟。有啲人咧就話：哇！呢只曱甴藥好好啊咁樣，但係咧喺香港原來係冇註冊嘅。咁其實咧係有一定嘅危險嘅，你唔知道個成分係乜，可能係好毒嘅藥都唔定嘅。咁所有嘅殺蟲劑咧喺香港咧，其實漁農處咧都有註冊嘅，係註冊咗先至可以喺香港使用嘅。而喺香港能夠使用嘅殺蟲劑咧，都屬於安全嘅。咁就如果即係你買到殺蟲劑啦，你喺屋企自己可以噴都得嘅，但系咧你要识嗰、那个方法点样去做啊？即系如果你见到嗰只虫，你就咁喷嗰只虫咧，佢会死嘅。但系咧你处理唔到，即系 个根源 系啦，个根源。 我都系咁样嘅，即系见到嗰只虫咧，譬如见到只曱甴咁样，咁就对住嗰只曱甴喷咯。 你淨係噴死一隻咯，但係背後可能就有九隻啦。 咁點樣咧？應該點樣噴咧？噴邊度咧？其實， 其實好多好多時你要知道嗰啲蟲害會匿喺咩位置啦。例如曱甴，佢會匿喺廚房一啲罅位啊，一啲比較暖嘅位，例如一啲爐底嘅位置啊。咁你將殺蟲水噴落一啲去藏身嘅位置咧，咁就最有效咯。另外就係可以噴一啲圓邊嘅位置咯，因為昆蟲其實佢哋都係比較中意圓邊走。 點樣啲圓邊啊？即係個牆邊嗰啲。 係啦，沿住牆邊嗱，其實咧呢都係一啲少少嘅知識啦，就係啲昆蟲咧，佢哋有觸須嘅，曱甴又好即係其他昆蟲都好啦，佢觸須掂到嘅地方，佢跟住會行。如果佢你好少見到啲曱甴咧，突然間由一個地方走去另外一個地方，就咁直不甩咁走，就唔經過牆嚇。因為咧，佢哋係要有安全感嘅，竹蘇掂到嘅地方去，佢哋行咧，佢就會有安全感噶啦。老鼠都係一樣嘅。 嗯，即系原来喷杀虫水都有好多技巧喎。话、不过我哋今日嘅时间咧，真系好快过得。咁我哋都听咗好多啊，点样处理香港嘅害虫。咁或者我哋预告一下听晚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啦。咁听晚嘅题目系脑耳命生成。咁有梁敬国、黄仲远同埋周子恩。咁喺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之后咧，12点咧就有张伟基嘅那些年。咁最後咧就好多謝兩位滅蟲專家啦，吳小華 Water 同埋Isaac 吳月橋，係啦。咁我哋最後咧就即係一齊聽一首歌，係 Air Supply 嘅 You Are the Reason。係咁，今晚就再見啦， 拜拜， 拜拜。You